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的知识快讯。可口可乐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一款饮料了，但作为药剂，可乐前身其实是一种草药汁，它是绿色的哦，可能是因为不太美观吧，到后来添加了焦糖色后，才逐渐变成了今天这种棕褐色的饮料。可口可乐作为药物出售，因为当时的不少美国民众相信碳酸饮料有助于健康。1886年5月8日，美国药剂师约翰潘伯顿想发明一种无酒精的饮料，潘伯顿用糖浆替代了葡萄酒，从而绕过当地的酒精销售禁令。那天他正在搅拌做好了的这种草药汁饮料，发现它具有提神镇静以及减轻头痛的作用。他将这种液体加入了糖浆与水，然后他加上了冰块，他觉得味道好极了。不过再到第二杯的时候，他的助手不小心加入了碳酸水，而这个回味就更好了。合伙人罗宾逊从糖浆的两种成分激发出了命名的灵感，这两种成分就是谷科的叶子与可乐的果实。罗宾逊为了整齐划一，将 Cola 的 K 改成为 C， 然后在中间加了一个横杠，于是 Coca-Cola 就诞生了。而第一份的可口可乐售价为5分美元。可口可乐原作为药物出售，当时顾客赞不绝口，争取要这种新配方的可口可乐。在1885年，美国政府发出了禁酒令，而为了让税务官能一眼把可口可乐从含酒精的饮料中区分开来，可口可乐的糖浆桶开始刷上了红色。这种红白相间的包装让可口可乐非常的醒目，久而久之，这一配色也成为了品牌激情欢乐的象征。1888年，潘伯顿过世，阿萨坎德勒看到了可口可乐的市场前景，购买了他的股份，掌握了全部的生产销售权，他被称为可口可乐之父。1915年，亚历山大萨米尔森设计了可口可乐弧形瓶的原型，由鲁特玻璃公司持有专利，经由瓶装商协会认可，成为标准包装瓶。在1985年，美国挑战者号将可口可乐带进了外太空，成为了人类在太空饮用的第一个汽水饮料。本来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中的地位应该是毫无争议的老大，直到1898年，他宿命中的敌人出现了。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可谓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对宿敌，也是世上少有的口味几乎一样却双双畅销的碳酸饮料。其实圣诞老人的形象也是受到可口可乐的影响哦。圣诞老人之所以是穿着红色衣服的胖子，原来是来自可口可乐的广告。最初圣诞老人的形象各异，直到1931年，艺术家海顿三部为可口可乐圣诞广告创作海报，首幅作品中圣诞老人为一瓶可口可乐而驻足的形象大受欢迎，因此也成功地塑造了今天大家公认的红色套装与白色大胡须圣诞老人的形象。而对可乐的挑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偏好，那么你们觉得哪一种可乐更好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